在你善待他的时候，你就要打开了一项通向未来的幸福之门。 已经是上午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